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怀旧金曲 数字广播。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 老孟。在这里，我要给大家推荐，在我的中学时代非常喜欢的一位台湾的歌手，他的名字叫刘文正。他曾经唱过很多歌，后来被张行翻唱。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老歌叫做《一条路》。喜欢这首歌啊，把它推荐给你们。 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数字广播。大家好，我是老二。 中歌嘹亮制作， 弯弯歌，宋祖英所演唱。下面您将听到宋祖英带来的《三角梅》，《珊瑚颂》，《人间自有真情》。 情